的声音。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着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法官，跟大家说说执行水上乐园的故事。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执行法官呢是长途奔袭千里啊，从北京来到山西的运城执行一起这个标的非常大的案件。而这个标的呢又非常的特殊，因为它是一个正在经营的水上乐园。法官们所期待的结果呢，是这个水上乐园既能够继续运营下去，案件呢又能够得以顺利的执结。那这起案件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法官们的这样一个希望最终得以实现了吗？在执行过程当中又遇到了怎样的阻力？最终结果又如何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跟大家来讲。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交锋，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那么到那天赶到那个水上游乐园现场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游乐园是个什么样子？大概这个经营的整个的条件如何啊？有没有遇到些什么人？这个情况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就是他这个游乐园就是占地几十亩， 嗯， 是在一个郊区，在一个郊区，他那个设施还是挺齐全的。 嗯， 他有一个最值钱的，而且就是娱乐性也最好的，就是那个俗称的大喇叭，大喇叭的一个游乐设游乐设备。它因为它这个游乐设备就是 嗯， 构造复杂复杂，然后拆除也很难拆除。当时我们就那个执行法官正在就是进行那个现场就是调查的时候， 嗯， 突然 当时咱们是进去了是吗？已经进到里面去了， 已经进去了， 那进去的过程当中，就进这个游乐场的这个水上乐园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人出现吗？ 就是我们正在进行，出现的声称自己都不是负责人， 嗯， 而且还有声称是自己是那个替他卖门票的，就是那个运城旅游公司，有些人声称是这个旅游公司是这公司的员工，但都不说是自己是那个游乐园的 工作人员， 我们这个被执行人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说是这个运城旅游公司的员工。后来就是我们就是再进一步的就是进行现场调查，有些是在那个张贴查封那个封条的时候，突然就是出现了几十名就是所谓的那个游泳安全员。 游泳安全员， 就是因为它是水上项目嘛， 哦， 水上项目就是可能有那种 对对对，一般水上项目都会有这样的， 对， 救生员、安全员哈， 对，但是它这些所谓的游泳安全员呢，就是那种看着像是社会的一些闲散人员， 嗯， 根本不像是那种游泳安全员，然后他们就是聚集在一块儿，然后阻挠我们进行现场的调查， 嗯， 当时的这个情况也十分危急， 嗯， 啊，我们那个法警呢，我们带去的法警，还有运城当地法院的法警， 嗯， 然后就迅速靠拢， 嗯， 靠拢，然后对他们这些所谓的游泳安全员进行了驱散， 嗯， 驱散，同时呢，法官也严正警告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负责人， 嗯， 说如果是继续主闹之行，那将就是对他们进行拘留罚款， 嗯， 甚至要追究这个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执行的高压下， 嗯， 这些所谓的游泳安全员啊，然后就是一哄而散了。 这个查封工作就继续进行下去了，是吗？ 对，然后这个执行就继续往下进行。嗯， 这时候有游客来吗？ 这时候就是他们的公司的员工， 嗯， 就自己打出了一份那个停业公告，然后贴在那个贴在他那个大门那个售票处。 哦， 这时候游客一看是已经停业公告了， 嗯， 然后就有些就是自己在网上就把票给退了，然后就没在那个进园去游玩。 嗯嗯嗯，好，那咱们执行继续进行，后来呢？嗯， 后来就是一个姓吕的， 嗯， 姓吕的他是之前声称只是这个被执行人公司的一个出纳。 嗯， 但是他现在突然跳出来说他其实是这个就是这个旅游公司啊，就是替着我们的案子被执行人销售门票的这个旅游公司的，他说他是这个旅游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哦， 他说他这个公司呢就是花600多万， 嗯， 然后买了这个就是大喇叭， 嗯， 他那个游乐设备，现在说我们过来执行，其实是说是把他们往死里逼，不让他们活，不让他们经营，不让他们活了。针对他这些说辞呢，韩法官就是当时就直接指出来说，我们当时是曾经是在那个17年的时候，还有17年年底，还有18年就是年初的时候，就是已经来就是委托当地法院来张贴过查封公告。你说你现在是这个游乐设备的实际的所有权人，当时你就应该提那个第三人案外人异议，那你为什么没有提？然后他就吕某就说，他们不懂法，不懂法，不知道怎么提，然后韩网当时就说，你们有律师，而且公司还有那个法律顾问，不能说不懂法，你现在是作为这一个案外人，你在这个被执行人的经营地去经营，那你这个公司有没有那个经营资质啊？你和这个公司是什么什么那个 关系？ 什么关系？然后他就说不出来，因为他如果是继续往下说的话，就直接就会把他的公司到时候也牵扯进去。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已经是从我们来，然后到现在他这个轮番的，就这种一开始威逼纠集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威逼我们，后来再加上这个吕某啊，就是那种言苦情戏啊，这轮番的这一番下来，这现在就是已经是下午的2点多了。 哦，折腾那么长时间了， 已经是下午的2点多了。 嗯， 这个时候被执行人看我们就是这是从北京2000多里地来的，感觉肯定是这次是躲不过了，然后他们就是流露出了那个就是愿意和解、愿意谈判的一个意愿。我们法官啊也是不想拆除他这个设备，因为拆除这个设备，一方面这个设备构造是非常的复杂，拆除非常困难。 哦，那个很大是吗？ 非常大，很大，而且他那个主要的最值钱的部分是一些那个电机。只要是一拆除之后，它价值会那个，比如说它要是花那个300万买的话，你拆除之后，可能是最多只能卖个几十万块钱。 哦，就剩下那些，等于说就当那些料就按论斤呐，啊，就能卖了， 对对，卖废铁卖了。 哦， 所以说我们不愿意拆除，如果是一旦对它这些设备拆除之后，它这个企业可能就会垮掉。 很可能。 所以说我们就是本着就是双方能够谈下来，然后最好 所以说我们就是看流露出来的和解的那个意愿之后，我们就决定就是继续本着就是能够谈判的基础，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因为申请人对这个被执行人非常的不相信他 哦， 因为他这个这么长时间了一直不履行， 嗯， 已经是对他没有信心了。就是如何让申请人就是重拾对被执行人的信息， 嗯， 这是我们这个和解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嗯，那申请人当时什么态度？是说这个钱你要一次性都给了，还是说这个我可以有商量的余地？ 申请人最希望的就是这是去一次都给了， 嗯， 但是因为他考虑到他这个公司一方面是贷款600多万买的， 嗯， 而且这是刚运营不到一年，而且还有员工， 嗯， 水费， 嗯，对， 这个成本也挺高的， 嗯， 他可能是现在也确实没钱，这没钱的话，当然就是当时的话最好的就是能够分期还，但是分期还的话。因为我们这个异地执行啊，就是去的非常远，不可能说是你再不还钱，我下次再来一次，这也是很难做到。 嗯， 所以说我们就是为了保证能这一次保证这个还款计划， 嗯， 以后能够履行，我们就建议就是双方由那个被执行人找其他人，找个第三人来提供担保，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被执行人找了另外一个人，以他名下的房产作为担保，这个房产现在就是已经被我们法院的查封着，另外这个旅游公司， 嗯， 就是替这个被执行人销售门票的公司， 嗯， 还有这个吕某，这就是这个旅游公司的实际负责人， 嗯， 给我们出具了向法院出具了一个第三人承诺书，就是他承诺由吕某本人， 嗯， 还有这第三人公司， 就这旅游公司是吧？ 对，也代替这个被执行人向这个申请人还这个剩下的案款。 咱们在这个当天他有没有交上一些呢？有没有 当天给了10万块钱，然后承诺是这个月月底每周，因为我们是8月11号去的，到月底的话有3周，每周给10万块钱，现在是前2周的20万加上当天给的10万，总共30万已经给了，第四周的还是正在旅行，因为这时间还不到，还正在旅行。 那现在是八月份，每周给10万，那这样的话就差不多给40万了， 对， 是吧？ 40万， 那还剩30多万，他怎么说的呢？ 因为他这个游乐园项目呢，属于那个季节性的，他就是承诺，然后第二年就是19年的营业的时候，就把这些剩下的案款全部履行完毕， 嗯。但是拖这么久，申请人能够答应吗？一下子一年过去了。是吧？到19年夏天了， 如果是他这个不给，就是还是就是计算着迟延履行金，这迟延履行金就是按你这个本金的日万分之1.75来计算，等于这个也是对那个被执行人的一个那个惩罚。 那现在是旅游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做出这么一个承诺， 对， 是吧？ 对， 那关键是这个案子的实际的这个被执行人是这家这个水上游乐园这家公司啊，还有姓韩的那个人呢。那这个旅游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做出这么一个承诺，可以吗？管用吗？ 因为这个水上游乐园的公司呢，就是我们的案子被执行人啊，一方面是这个韩某，他拒不露面，我们就是没法对他采取那个强措施。另外他这现在的名下没有财产，这个第三人这就是个旅游公司，和吕某呢，吕某名下有财产，这个旅游公司呢，因为他是在美团上销售门票，如果他给我们出具了承诺之后，他还不履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冻结，就是把那个旅游公司和这个吕某追加为被执行人之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冻结扣换他在美团上的销售经营情况。 哦，就从美团上直接扣了。 对，因为之前的话他不是我们案件的被执行人。 对对。 所以说我们不能直接冻结扣换他在美团上收入。他向我们出具这个第三人承诺之后，到时候他还不履行，这个时候申请人就可以把他追加为被执行人，成为我们案子的被执行人之后，就直接可以冻结扣换他在美团上的收入。 哦哦。 梳理法治热点， 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截止到这里，其实并没有看到这个真正的申请证的被执行人韩某是吧？没有找着他这个人， 对，他一直不露面，他一直在躲避执行。 哦，那截止到咱们从离开这个运城回到北京，也没见到这个人。 没有，没有。 那天哈，就当天执行进行到这里就可以算结束了吗？还是说还有后续的其他的事情需要做呢？ 就是还没有结束，就是一直要等到就是明年七八月份的时候，八月31号之前，就是把涉嫌案款全部结完之后，这案子全才算结束。如果他到时候还不履行，到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旅游公司和吕某，追加为被执行人，到时候冻结扣押他美团的收入。另外，如果这个收入没了，我们到时候就是评估拍卖第三人提供的房产。他这个房产，这个完全是足够我们这案子的这那个执行案款。 那一天啊，在这个运城水上游乐园这个执行，最终啊，当天啊，大概进行到几点就达成了这么一个协议？ 从早上8点我们到结束，双方达成和解，我们结束大概是在下午6点。 哦，整整一天的时间。 对，整整一天的时间。 当天咱们就回去了吗？还是又第二天再回去的？ 因为当天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了，晚上开车也不太方便，就是我们就决定是第二天一早，然后从大概6点多吧，5、6点的时候，然后从那个山西运城，然后回到北京。 那这起案件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执行完毕哈， 对， 因为还在按照这个他们双方达成的协议，还在继续这个履行当中。 对， 那您觉得这起案件，咱们海淀区法院的这个执行庭的法官驱车这么远啊，来进行这个执行，您觉得它的意义在于哪里？那对于其他的一直没有履行法院判决的这些被执行人来说，能够凸显出一些什么？ 因为这个执行难。就本案来说，四难，一难就是找人难，被执行人，像这被执行人的事情 一直没出现， 韩某一直没有出现，一直没出现的话，你就是没法直接对他采取那个措施， 对， 就是没有这个就是迫使他进行履行的手段。另外一方面就是财产变现难，你像他这个游乐园的设备。构造复杂，拆除困难，而且拆除后价值就是严重贬损了。贬损的话，这个钱你即便是卖了，就也无法清偿申请人的债务。另外，对被执行人来说，他基本上这个企业也就垮了。第三个就是这个异地执行难。你看我们是就是开车去2000多里，这执行过程中就各种风险，各种突发事件就非常多。 对对对， 各种突发事件非常多。通过这个案子就是来说明，就是法院现在就是解决执行难的决心很大，手段也很多。因为我们是通过第三人提供的房屋担保，还有那个第三人向法院出具的承诺书，迫使被执行人按期履行这个还款计划，同时呢也给那个申请人就是一个交代，让他知道法院就是能够把他这个欠款给要回来。 那今天呢，涉及到这起执行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二庭的李振法官，谢谢李法官。 谢谢。 好，李法官再会。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辞了新导演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邀请到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执行的案件。